安定不治失眠，它是把人的麻醉倒了。第二个，长时间使用安定容易出现依赖，就跟人那抽大烟上瘾啊，不吃了不吃了反弹加重啊，反弹加重，上了烟瘾了，不抽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第三个呢，吃多了损害中枢神经系统，轻的吃的是眼皮发硬，嘴唇发麻，肢体震颤，这是吃的轻的，严重的直接把人吃傻了，是不是啊？现在老年痴呆症这么多啊，跟那个所谓的失眠吃安定那是密不可分的啊，这是安定片的三大罪状啊。光说安定片的罪状不行啊，说我睡不着我就吃，我睡觉好我谁吃那玩意儿啊，所以一定要解决，有效的解决睡眠障碍，让大家有法可依，有法可调。睡眠不是病，它是症状，所以睡眠障碍失眠症它是有原因的，一定要找着病因了您再治。所以呀，失眠症一定要找原因，其中啊，导致失眠最大的原因，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有二。一呢是心肌缺血，哎，你看我说有的人还在那乐呵听呢，你倒是记一记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不会写字儿，你说这年头还有不会写字儿怎么办？那没招了，是吧？我也不能教你写字儿去，是吧？所以养生啊是自家事啊，是自家的事。失眠最常见的两个原因，第一个血不养心，所以那个心肌缺血的人一定失眠，低血压贫血的人一定失眠，心衰的人，脑供血不足的人一定失眠。请问这几样失眠你不给他改善供血能好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，不要说有到医院大夫开药我就吃，你看看说明哪个安定片写着改善心肌供血，哪个安定片写了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心肌缺血，血不养心，脑供血不足，这一系列的失眠都叫血不养心的失眠，也叫心肌缺血。说心肌缺血和脑供血不足是俩病，谁告诉你的？一个病，心脑同源，是不是啊？得中风的心脏好不了，心肌缺血的脑供血好不了，就像呢颈腰椎疾病一个道理，孪生兄弟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常见失眠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啊，头一个原因就是入睡难嘛，二一个原因呢就是后半夜容易醒，这得分几点醒，是吧？三点之前，凌晨三点之前醒的都是肾精亏的啊，肾精亏的，老跑厕所，说你睡不好觉干什么呀，我能在床上躺着能眯着的，这不是肾亏的啊。那些醒了就跑厕所，说晚上小便七八趟，我说你还睡什么觉了，越这样人越熬，肾精越亏啊。所以后半夜睡不踏实的肾精亏啊，肾精亏。我为什么说了个三点，夏天是三点啊，冬天就是四点多钟啊，啥意思？这之前你是病态的失眠，你说我都六十多岁了，哎呦，早晨呢四点多钟就醒了，我说你醒了，我说老哥咱们一样，哎，我不到五点我也醒了，是吧？也逛早市了，为什么？人到中年，是吧？你说我呀都四十好几了，我一觉还能睡到早晨八点多钟，我说你赶紧上医院，糖尿病，是不是？不是糖尿病，脑萎缩，是吧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理儿啊，我讲都是一般规律啊，咱别说特殊，一万个人里边就一个，那事儿咱甭讲，没用，没有科学意义，是吧？咱们讲的都是大众性啊，大众化的问题。三十年前睡不醒，三十年后睡不着，啥意思？没说三十年后人过三十岁都得失眠，没说啊。这个的区分是啥？就是你肺的敛气的作用，是吧？ 年轻人你让早起很难啊，很难。老爷子你让早起那太舒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健康的老人早晨不到五点钟都醒了，是不是？都醒了。回过头来你睡到八九点钟才能醒的，赶紧到医院看病，是不是？不是脂肪肝就是糖尿病啊，不是脂肪肝糖尿病，这大家一定要区分明白，是吧？所以睡不醒的是更严重的病。反过来呢，哎，你说我能睡到五六点钟，哎，我能睡到五六点钟醒了还能再睡，哎，那是返老还童了。哎，我们老年人如果养生能养到早晨五点半才醒，哎呦，睡到自然醒，睡到醒了后有精神，那就不是病，那就很美了。另外呢，我刚才给大家讲了睡眠是一个词啊，两件事儿，一个叫睡，一个叫觉。所以失眠症，失眠症，什么叫失眠症？不是说睡不着叫失眠症啊，那太肤浅。睡觉，睡觉，睡着了能醒，这就叫睡觉。睡着了醒不了，就包括那吃安定的，睡着了醒了没精打采的，那都叫失眠。所以安定片治不了失眠，加重失眠。为什么？因为吃安定吃的白天都困，对不对？晚上不睡，药物性的加重啊，药物性加重。所以大家明确这一点啊。那我们也见到过这样的人，说我就是不睡，但白天倍儿精神，什么都不耽误，不叫病，叫神经失调了，是不是？这号病人别乱治啊，耽误了白天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因为不睡。让你白天不叫，让你白天不觉醒的，这个叫病，是不是？每年国家世界睡眠日啊，都要对这个失眠呢进行这个详解，是不是？每年讲解的深度都不一样啊，咱们要做到与时俱进，是不是？正确认识失眠症啊。失眠症的调理和治疗呢，我不想多讲啊，不想多讲，是吧？因为这要在专题里讲，因为咱们现在是走马观花嘛，啊，咱们在说的是36项对照表，所以衡量你健不健康，睡眠很重要啊，只要知道这一条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至于那个调失眠 ,Q10 为什么能调失眠，是吧？ Q10 也不是安定片啊，说明书上也没写说 Q10 管睡觉啊，为什么我用 Q10 给大家调失眠？因为我调的是血不养心的失眠。Q10 干什么呢？营养心肌。辅酶嘛，调节自律神经的，所以它不是治失眠的，调心脏。你是因为心脏原因睡不好的，你心脏好了，你睡眠自然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针对症状的那叫治标，针对病因的，针对原因和根本的那叫调本，那这大家区分开啊。睡眠和元气有什么关系，是吧？睡眠是最好的补药，是吧？你吃再好的药，人不睡觉，气血耗干。说我天天吃五谷杂粮、粗茶淡饭，没吃什么好的，我就能保证晚上好好睡觉。告诉你，比吃补药还好。为什么呢？啊，睡眠的三大作用，这是中国科学家和西方科学家共同研究的结论。这结论应该是九八年就得出来了，是吧？98年的时候就得出来了啊。睡眠可以增加人的抵抗力。减少感冒啊，睡眠呢可以啊延缓人的衰老，减少动脉硬化呀、皱纹啊、老年斑呢、啊、哎，这些细胞的老化啊，细胞的老化是人体细胞免疫平衡、新陈代谢、新旧更替的一个帮手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呀，你说我啊想年轻，你先琢磨你能不能睡好觉。你年轻，什么年轻？细胞年轻，是吧？年轻的细胞没有，坏死的老细胞都在那干活，衰老的细胞占主流，人就衰老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个问题嘛。所以这细胞是让年轻的干活，还是让衰老的退了休的干活？谁说了算？睡眠，好的睡眠叫免疫平衡功能。还有一个啊，睡眠可以防癌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许多许多恶性肿瘤都跟严重失眠有关， 这科学家已经检测认证了，是吧？是什么作用啊？是人体的免疫监视功能。哎，就是我们现在医院测那个癌环境，是吧？癌胚抗原，为什么测这个？哎，这样的人癌胚抗原高了，两到三年之内会得癌。有的人他不学这方面文化，是不是啊？想起这个，我就想起那个南京那个例子，是吧？啊，国家给离退休的老干部免费检测啊，一查癌胚抗原高，相当于让你问问大夫，这啥意思？啊，是大夫没说清还是没问，咱不知道。好家伙，蹦高了，哟，我有癌啊，可哪找啊？南京没查出来上北京，北京没查出来跑上海，好家伙，7-8万块钱，是吧？癌胚抗原是免费查的，这火车票是自己买的，到大医院是自己花钱自费的，就是为了在身体内找癌，找了两三年没找出来癌，是不是？癌胚抗原还那么高，啥意思？这又是一盲啊！提示大家，癌胚抗原高，告诉你有得癌症的风险，不见得你现在身上就有癌，是不是啊？与其临渊羡鱼啊，不如退而结网啊！我想钓鱼，哎呀，我这鱼是红烧啊，清炖呢、啊，光琢磨，是不是？你不如回家，你是拿钓竿，你还是织渔网，你捕鱼。与其在身体里边找癌，不如赶紧去改善癌环境。癌环境怎么来的？这很容易啊，我们宿醉一次，说昨天喝了一斤白酒，喝了宿醉一次，和昨天吵了一场大仗，跟人打仗吵架，暴怒一次，记住这两个，宿醉一次，暴怒一次，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，你癌环境一定高，三个月之内降不下来，是吧？前段时间还有科学家讲说吃方便面，吃一顿方便面够肝脏解毒7天的，你坚持一个礼拜吃方便面，你到医院测吧，你看你癌胚抗原高不高。还有吗？还有啊，有的是啊，是吧？胃炎的，你这边胃黏膜发炎，你一测癌胚抗原高。你感冒了癌胚抗原都高。睡眠和元气的关系，想元气足，哎，你就睡好觉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之播种，种在雨水。博一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，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。3月29、30、31，博一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，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睡眠对人体健康的作用，是比吃饭还要重要的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你看人这个饭不吃啊，水不喝，是吧？人能活7天，哎，甚至半个月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你老让不让他睡觉，老让他兴奋着，我们中医说叫一张一弛文武之道，你老让那个弦儿紧绷着，你不让他睡觉，哎，那个人的内分泌就乱了，解毒功能就崩溃了，那个人呢就癫狂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呀，睡觉是比吃饭还要重要的事儿。那既然睡眠这么重要，咱们在睡眠当中都干什么呢？哎，免疫细胞来吞噬病毒病菌，这是免疫的防御功能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受伤了的细胞修复，新生的细胞在生长，衰老的细胞在坏死 在被取代。这呢叫新陈代谢，是人体的新旧更迭、老幼平衡的一个调节作用。所以好多人呢说要睡这个美容觉，不错。睡觉不但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，还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因为人体内自由基的清除，晚间睡眠时间的清除速度是白天的7到8倍，包括肝脏的解毒能力，人体内的物质代谢能力。所以长期失眠容易长斑，长期失眠容易加速细胞的衰老，长期失眠还容易导致富贵病，像糖尿病、脂肪肝的形成，哎，都是跟人的物质代谢密不可分。哎，这是咱们对上次节目的复习啊，说了睡眠的三大作用。所以说呀，吃得好不如睡得香啊，所以睡眠是人体最好的补药啊，最好的补药。那么元气呀，五件宝啊，吃饭睡觉排便好，哎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人要走路有精神，还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啊。我们平时说的更多的就是吃饭睡觉走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今天呢咱们要重点的说人的排便啊，排便啊。便是什么？哎，就是人体的代谢出来的垃圾，是不是？大便不用多说了，食物之糟粕啊，五谷轮回之所，是吧？开始啊我们都认为啊大便没有任何作用，是吧？甚至呢从国外流行过来一个什么呢啊，所谓的保健的洗肠子啊，好多美容院都开展了，是吧？把那水枪擦肛门进去，用温水清洗肠道，把肠子都洗干净了。哎，后来发现这些肠子干净的人麻烦了，是吧？营养不良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人是变瘦了，心惊胆寒，抑郁症，甚至有的严重的怎么的，哎，出现了自杀倾向。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胃肠啊，消化食物，汲取精华，留下呀很多是糟粕啊，这个不假。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明确，这些糟粕并不是一无是处的，尤其是在我们的结肠啊，说我们既然吸收精华排出糟粕，人就长个小肠就得了呗，干嘛九曲十八弯还长回肠和结肠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把剩下的东西直接拉掉不就得了吗？非也。就是在这个结肠和回肠当中，是吧？糟粕的蓄积，益生菌的生成，在人的大肠可以制造出好多的维生素，哎，好多的维生素，是不是？所以洗肠子，一个是洗出营养不良了，二一个呢，破坏了肠道的内环境，是吧？没有了益生菌，肠子更容易什么溃疡啊、过敏啊，甚至息肉啊，再严重的甚至于恶变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都知道农民种的是庄稼，啊，农民种的是庄稼，没有说哪个农民说我种草吃，没有，啊，所以我们都用除草剂杀了草保庄稼。但是当一个庄稼地儿连草都不长的时候，那庄稼也没法丰收，所以寸草不生的地方叫什么？叫戈壁，叫沙漠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我们的食物糟粕和益生菌这个共存的内环境，改善物质代谢，防富贵病，那起着是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所以我们中医啊，我们是不赞成洗肠的啊，那个危害是相当的大。 邵老师啊，你就像那个现在在全国啊，包括在全世界啊，具有拉肚子作用的减肥药已经全面的下架了。啥意思？原来我们都说排毒养颜，是不是啊？人想漂亮排毒怎么排？天天喝大黄水，喝番泻叶，喝的跑肚拉稀，是不是啊？是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，一拉人是瘦了，但是这个潜在的危害就是黑肠病。所以常用泻药长黑肠病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减肥你少吃一口，你多运动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啊，你多有活力，阳气足，化痰湿的自然而然不胖。你包括早个几百年吧，在欧洲治糖尿病怎么治啊？把那胃呀、啊、和小肠给它接上，人为的制造消化不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后来结果发现是这人是瘦了，营养不良嘛，后来瘦的皮包骨头了。所以人体那胃呀、啊、肠子它就那么长的，它有它的这个什么呢，科学道理，叫自然造物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偏人为的做小聪明，是吧？糖尿病我把胃切了让你吸收不良，你那是人为的致残。说到排便这儿还想说两个事儿啊，说说这个便秘和腹泻的事儿，是吧？便秘叫秘结不通，你是没劲儿拉还是没有想拉的便意，这个是气虚和血虚便秘的两种。所以便秘不能一泻了之，一定要辨证施治，是吧？说这个便秘一定要分清你是血虚还是气虚啊。血虚型的便秘，你像那个产后大出血，放化疗病人气血亏了，你就是血虚便秘，你这样的人家还给他吃泻药，你是想救命啊？你想把这人拉死啊？所以一定要搞清楚。那气虚便秘，气虚便秘是没有魄力，这人早上不起床，天天在床上躺着不动，缺乏运动，肺的魄力不够。用老百姓的俗话说，说放屁都没响呢，你拿什么开大便呢？所以有的人不会分青红皂白，你这样的人也给吃泻药，本来就没精神，你还让人家跑肚拉稀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治病啊，你还是要命啊？所以这个呢，一定要搞清楚。我们常给大家讲，有钱没钱都治病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不要说保健治病就得吃保健品，是吧？你不吃保健品，一扭头我不认识人了，那你是掉钱眼里去了。啊，所以医者仁术，医者父母心啊。血虚便秘吃什么？你补气血啊，补气血到医院挂瓶子输血得了呗。不对，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，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补这个血虚便秘怎么办？枸杞、山药、小米粥，黄色的小米啊，白的不行啊，黄色是入脾的。哎，这是血虚便秘，咱们喝粥。记住，不能喝冷粥，一定要喝热粥。啊，热粥本身就是一味暖脾胃的药，啊，千万不能喝凉粥，喝凉粥是没病找病啊。这是枸杞、山药、小米粥，怎么做？怎么做？不用我啰嗦，啊，这都是入门课啊。气虚便秘呢？气虚便秘，刚说了，放屁都不带响，先解决放屁的问题啊。吃什么？啊，吃开胃汤，啊，陈皮、干姜、红枣汤啊，张仲景的方子啊。此外呢，啊，萝卜汤，啊，萝卜汤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都是补气顺气的。哎，更重要的是早睡早起，不能老躺着， 久卧伤肺气啊，这大家明确啊，这是对便秘啊。而腹泻呢，是吧？腹泻就是拉稀，我们叫食谷不化，关键是脾的运化的能力啊，脾的运化能力。哎，吃什么？吃山楂丸。我说不对呀、啊，那山楂丸不给糖尿病脂肪肝吃的吗？没错啊，没错。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山楂丸它的由来。好多人还问我说，孩子能不能吃山楂丸？其实咱们现在糖尿病人、脂肪肝的朋友，你吃山楂丸，你都是借了孩子的光。因为山楂丸本身是个儿科用药啊，前乙的儿科用药，就是来调治小儿的厌食食积之症的。所以下面大家注意了啊，瘦子想长肉，请您饭前吃山楂丸，这叫健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化食，增加气血的吸收，是吧？开胃口嘛。反过头来呢，你说我胖子想变瘦，尤其那脂肪肝，肝脏都肥得流油了，我想化脂，饭后吃。光这一个饭后吃就够了吗？不对，还不够。就是因为我少说了一句话，好多脂肪肝越吃越重。当然了，这个绝对不是山楂丸副作用啊。吃山楂丸是为了化食，饭后吃是让胖子变瘦。结果好多人饭后吃，好家伙，更来胃口了。吃完饭之后接着吃零食，你说你脂肪肝越吃越重，你赖得着山楂丸吗？是不是啊？你一顿饭后吃俩山楂丸，饭后饿了来俩汉堡，你说你能化得了痰湿吗？所以胖子想变瘦，脂肪肝的想化血脂，记住这句话啊，饭后两丸山楂丸，嚼完了再饿咱什么都不吃，不能喝冷水，只能喝热水，你说不是啊？大胖子常说喝凉水都长肉，没错，凉水增加皮湿，热水才是化皮湿的，是不是？这一定要听清楚啊！所以对于腹泻和便秘双向调整，我们吃什么？哦，双歧活菌。但是甭管便秘还是腹泻，你的肠道环境已经被破坏了，说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改善环境，是吧？人的胃肠啊，是以通为健，以通为补的，哎，一定要保持它的畅通，哎，一定要保持它的畅通，所以不能乱吃啊！你吃住了堵了，它是病；你吃的它关不上门，老拉它也是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之播种，种在雨水。博怡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，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。3月29、30、31，博怡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，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改大便的问题，是吧？啊，每天呢都要早晨5点到7点，是吧？大肠经当令的时候排便，哎，这是排便的时辰，是吧？有人问我了，说那我早晨不拉，我晚上拉成不成？你想想啊，你人本身白天的解毒的能力就下降，你说你肚子里驮着一泡屎，你揣着满街走，是好啊是脏啊？你说你，所以说人经过一夜的解毒排毒运化之后，早晨这一泡屎就是排毒。现在好多人反映又压力大啊，心情不好啊，人长斑。你想想，你那个卫生间如果家里今天停水， 你那一泡屎在家待一天，你说臭不臭？反过来这一泡屎存你肚子，从早晨到你上班到你晚上下班，你存它12个小时，你说你舒不舒服？所以从时辰上来讲，我们一定要讲卯时大肠经当令，早晨能排出晨起这一泡屎，那这人的魄力就足，这身体的排毒解毒功能就好，你就减轻了好多负担。换而言之，你早晨不排，偏要憋到中午，憋到晚上才排，那就是中毒。你吃再多保健品，你不如身体无毒。下面我再说说这个排便的次数问题。有人说我一泡解决问题，不错，肺的魄力足。有的说我不行，是不是啊？肚子疼不是病，小时候嘛，一泡屎没拉净，怎么办？哎，吃饭，哎，吃完早饭想起来，饭后又来一泡，哦，把肚子拉干净了，这什么原因？阳虚，记住啊，阳虚。那老一辈人不懂，把这叫直肠子，说你看你这面吃进去了，那面拉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那肠子呀，七八米长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管劲跑，加速跑，上高铁跑，还得跑3-4个小时呢。啊，你吃上你就能拉出去，拉不出去。感兴趣的朋友啊，你吃西瓜别吐籽儿，你搁西瓜籽儿给我做下记录，你看看你吃进去的究竟什么时候拉出去。说那为什么有人吃完饭放下碗就上厕所呀？脾阳虚，脾阳虚，不吃饭没有劲儿上厕所，吃了饭胃肠了有了阳气，有劲儿才上厕所。说这样的人都要补脾阳，吃点羊肉，别喝啤酒。越喝啤酒脾胃越寒凉，甚至还喝出来大肚子，啤酒肚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太凉了，长出堆脂肪来保护的，这大家要清楚，是吧？所以有人问我，那徐老师到底一天拉几次正常？记住啊，早晨这第一泡叫最正常的。那至于你这一天拉几次，这个我们不说它正不正常，看你阳气亏虚的程度，是吧？最好是一次，那你一次改不完就得改2次改3次。那还有些人说我老上厕所老拉不多点，那虚的就严重，甚至有人老蹲厕所里急后重改不出来，那麻烦了，你容易腰椎间盘突出，容易胃下垂肾下垂，容易疝气，这叫中气下陷。中成药吃什么？吃补中益气丸，是不是啊？那养生食疗呢？哎，萝卜汤羊肉汤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补一补气啊。这说的是排便的时辰次数，是吧？再说一下性状啊，经常啊有老人说啊，说那小孩啊排那便特粗，正常，小儿魄力足他就粗，那为什么越到老年了排便越来越细啊？哎，魄力不足了。这大家伙一定清楚啊，人改变的粗细不是由你那肛门的粗细决定的啊，它是由胃肠的魄力决定的。那么如何来增加人的魄力？就是养我们的肺，养肺的阳气，早起床早睡觉，适当运动增加肺活量。哎，吃虫草补润肺气啊，吃虫草补润肺气。最近呢在民间流行这么一句话啊，其实这句话早就有，老早就有啊，只不过被人曲解了啊。说今天我简单说说啊，人参杀人无过啊，大黄救命无功，是吧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吧？有人说哦，人参名贵啊，即使把人吃死了也不怨人参。啊，大黄便宜，是吧？把病人给吃好了，啊，人呢，也不认为是大黄在起作用，是吧？药之治病与钱多钱少没关，那三七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药者不在贵贱，在其效也。那下来呢，我给大家说说这两句话，什么叫人参杀人无过？从医学医理的角度上来讲，人参是补药。啊，人参是补药，而且是大补元气，又能生津止渴。 所以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当中记述说人参补气第一。排便的问题我们说了改大便了啊，今儿呢咱们说小便啊，说说排尿的问题。首先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对尿有个正确认识，是吧？尿是什么？尿是废物垃圾，是吧？至于那些什么喝童子尿治病这些呀、民间的术数我不想多加评论啊。我们作为医学医务工作者，是吧，作为有见识的人，首先尿液的成分我们要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尿酸、尿素，是吧？垃圾废物，所以尿啊是废物垃圾。到底应该有多少尿呢？记住，24小时，人一天的尿量应该在1500毫升，是吧？拿矿泉水瓶计吧，算吧，1到2瓶。啊，1到2瓶，1500毫升到2000毫升。关键是我要说说少尿和无尿。少于800毫升，少于800毫升，叫少尿。说一天你连8两，800毫升是多少？400毫升是8两，是吧？800毫升1斤半，1斤半的量，你连1斤半尿尿不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叫少尿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徐老师，我不喝水，是吧？就是喝尿，是吧？那我尿出来多少的尿量，我才能得肾结石？你一天如果尿量达不到800毫升，你的尿液就容易浓缩、结净、钙化，就容易长肾结石。这大家伙儿明确的，啊，这大家伙儿明确的，啊，少尿是800毫升，24小时啊，无尿比少尿还少，怎么还有个无尿？”无尿不代表没有尿，你像肾衰竭尿毒症的人，他也往出改小便，但一天不超过400毫升，所以尿量低于400毫升叫无尿。说尿量低于400毫升叫无尿，那这400毫升是什么？是肾的滑液，证明你肾还活着呢。如果你每天呢从小便排出来的液体连400毫升都达不到了，你的肾就快坏死了，这个机器没法运转了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析了少尿无尿，是不是？那么一说到这儿，哎，又有人说了，我一天8杯水，强迫自己使劲喝水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凉水喝多了也要命，别说凉水喝多了，你喘气儿喘多了它也要命，哮喘过度换气综合症，那不就要命的病吗？碱中毒，是吧？喝水喝多了，喝的水中毒，浑身胖肿，是不是？所以喝水以什么为信号？是以瓶子吗？不是，哎，是以感觉。渴了就要喝水，喝水的作用就是为了解渴，因为你一渴就说明你体内拉响了防汗的什么警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有些人你喝水不解渴的时候，这就是病了，说明你那水不能气化上乘，也就是说你体内生津的作用出了问题。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，我们喝水解渴不是水解渴，是喝的水进了身体，用我们肾的阳气给它蒸发，水气上乘成为津液。所以有唾液的人他不喝水也不渴，为什么？你肾气足，肾水足，他能气化，他就不渴。反过来有些人成瓶子成罐子咚咚咚咚喝，干喝水把肚子灌挺老大，没有唾液他还是渴。那这个病叫什么呢？哎，就是你那个肾缺火了，肾水生津的能力出问题，怎么办？啊，有人说你含麦冬吧，哎，那都是羊汤止沸。生津止渴一定是补阳气，那锅老不开，你加把火它不就开了吗？啊，所以桂附地黄丸，养阳气来解渴，人参的生津止渴的作用，那在所有中药材当中它是最地道最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 这说了是喝水的问题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之播种，种在雨水。博怡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，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。3月29、30、31，博怡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，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说说这个小便当中的养生文化，排尿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呢，要说几个一个要说这个尿频，是吧？夜尿频多的事儿。一个说尿道炎的事儿，包括膀胱炎的、肾炎的这些都要提及到，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比较专业，涉及内容又比较广泛，所以希望大家有笔的要做记录。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，肾是人的泌尿器官，肾是人的泌尿器官，啥意思？有的人得肾衰竭到医院透析，叫洗肾疗法，其实洗的是肾吗？不是肾，洗的是血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肾呢是个筛子，肾是个筛子，把血当中的毒素垃圾筛出去，保留人体有益的成分。所以呀，肾衰竭、尿毒症的人透析，它有一个致命的并发症，叫溶血性贫血。老透析的人他有贫血，什么意思啊？拿这筛子，你看肾过一遍，把废物垃圾变成尿了，血液代谢回去了。你人工透析机过一遍得，是吧？是，把垃圾也变成尿了，这筛子就把人的红细胞破坏了，叫溶血性贫血。这是肾肾的泌尿，肝脏呢是分泌胆汁儿，肾脏是制造尿液过滤嘛，那肝呢制造的胆汁儿，它存在胆汁儿，你吃肉的时候它一股脑分泌出来，是吧？你不吃肉的时候它就存在那儿。所以手术切掉胆囊的人都要得一个病，叫营养不良。为什么呢？胆汁没仓库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呀，无胆英雄，没了胆囊的人饮食一定要荤素搭配。有人不懂，是吧？我没了胆囊我还跟人家学吃素，结果营养不良、贫血，甚至还会得上脂肪肝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脂肪肝呢？大家一顿选择，后来就没有人选吃素，结果就这一条是正确的。常年吃素的人会得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，肝脏一旦营养不良，它还会出现恶变，恶变，这是很麻烦的，是吧？所以饮食荤素搭配。因为人不是山羊是不是？所以养生要以人为本，不是拍脑瓜想主意不是说我偏得搞出个奇怪的，是吧？哗众取宠，我偏要搞出个与众不同的结果害了人，这个不好。那么肾呢，它泌尿，它泌尿怎么个泌尿？通过血液当中过滤出来的尿，废物垃圾，通过俩输尿管，它把它存到哪儿呢？存到膀胱这儿。 啊，存到膀胱这儿，是吧？所以膀胱是啥？膀胱就是个尿壶，是不是？膀胱就是个尿壶啊。所以啊，你像得肾结石，它为什么容易导致肾积水啊？它憋住了，尿下不来，在肾那老泡着，把肾泡发了，肾就积了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就像我们过年生豆芽儿啊，你说那豆子我泡上水它长豆芽吗？不是，那豆子先拿开水烫一烫，哎，回后有了水分的豆子才发芽。人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说我们啊，天热了啊，我们去泡泡温泉吧。泡多长时间？15分钟。泡出来你出来溜达溜达，说不行，这一花了一两百块啊，我这钱不能白花，我泡温泉我老在池子里泡着不行，泡出心脏病来了。不说别的，你看看一伸手，哎呦，那手指头皮都泡皱了，那人都泡敷弄了。一个道理啊，一个道理啊。你看现在好多人找到我，哎呀，徐老师，我长湿疹了啊，得脚气了，长骨癣了，是不是啊？老是瘙痒，哎，这都是脾湿犯肺的病，体内有水湿了。这个水不是外边的水泡你，是里边出现涝灾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呀，哎，人一定要养成两个好习惯，一个是渴了喝水，一个是有尿就排，是不是？反过来呢，哎，我们说人要有知有觉。什么叫知？就是知识，我知道这个善恶是非，这都叫知，后天的学习的。还有一种东西不需要学习，与生俱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手一摸杯子，我没上过大学，里边装热水，一摸烫手，我不撒手，把烫起泡了，是不是啊？您那是老年痴呆了啊。觉，什么叫觉呀？知觉，知觉，知是后天学习，觉是与生俱来。什么是中西结合？中是中医现代化，别老拿中医术语蒙人，一晃脑袋就说中医术语，老百姓说糊涂了，不行，让人糊了巴嘟的相信就叫迷信，是吧？哎，回过头来呢，啊，什么是西？西就是化学数据，是吧？西方医学实验室数据指标，这就是知识。中西结合就是让我们老百姓恢复知觉，把我们学到的知识和我们身体的感觉，我能给它对上号，是不是？你只要能对上这个号，它就没有代沟了，你就不会说中医骗人了，你就不会说西医高科技怎么治不了我的病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结合精神文化层面的结合啊，比那个单纯的方法结合，中药不吃改注射了，是不是啊？西药不打针改扎针穴位了，那都是胡闹，哎，那都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结合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结合啊。真正的结合是思想文化根源的结合啊。这个呢我们日后啊我们再细聊啊，咱们今儿说重点。膀胱，膀胱就是个尿壶，是吧？有尿了就尿，这叫绝。但是现在人活的呀很拧巴，很变态。怎么这么说呀？渴了就喝水吧，不敢喝，不敢喝。为什么呢？上学喝水老跑厕所耽误我学习啊，我下课我再多做两道题多好，不喝水。老爷子你怎么不喝水啊？不喝水 啊，坐车老尿尿，这车老在高速公路跑，停不了，不像火车有厕所，或者坐火车厕所少，老排队，我不喝水，憋着，渴着，渴了不喝，有尿不尿。记住啊，咱们原来给大家说过，当你渴了的时候，你还不喝水，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喝尿了。这什么意思，是吧？新听众不理解吧？啊，老听众都懂。就是你喝进去体内的水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人呐是由水构成的。把这个人的水分全烧干了，你就剩三分之一。是吧？不是说把这人插个管子，全身水放出来，你身体剩质量三分之一，不是。是把这人烧干了，水都蒸发掉。所以这个水啊有血液，血液当中的水分 95%， 有体液、尿液，是吧？汗液、组织液、细胞液，很多哦，还有细胞，叫细胞结合水。所以人的一切生命代谢皆在水的流动和转化当中进行。你渴了，你渴了，为什么渴呀？是你身体内水分缺水告急了，你不喝水怎么办？哦，人的身体很聪明，你不喝水，我们找有水的地方去，哎，到肾，说这部分废水要变成尿，说别排了，来，我重新吸收一遍。你说你是不是在喝尿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在喝尿啊？是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人渴了不喝水，你的身体里边已经开始喝尿了，中毒了。那所以说人要活在有知有觉当中，渴了知道喝，这是有知觉的人。渴了不喝水，身体已经开始喝尿了，没知觉的人。反过来憋尿，是吧？憋尿，人为什么有尿啊？哦，是废水攒到一定程度要往出排了，不排留着，一憋尿开始肾积水了，肾老积水也不行啊，再重新吸收吧。你看，所以憋尿有尿不排的人不要紧，你看那小孩他很天真，他憋得直搓搓腿儿，是不是？有的憋不住尿裤子了，哎，我们还感谢尿裤子，为什么呢？说明你的肾精不足，把不住门。那为什么说尿裤子还要感谢？因为你尿了裤子，尿是出来了。如果你没尿裤子，尿又被身体重吸收，那不中毒了吗？所以呀，好多孩子那个家长教育我们的孩子啊，要学会坚持啊，要学会勇敢，对不对呀？对，是吧？但是当人在坚持错误的时候，那就是在犯错，错的会非常的可怕。就像憋尿，小孩憋不住，哗尿裤子了，回家妈妈打屁股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是吧？小孩谁不打屁股啊？老爷子行，老爷子厉害，我咬牙挺住，我就是不尿，憋倒在公交车上，晕了，晕了。啊，好不容易救回来了，再使使劲儿能憋成尿毒症，是不是？说句不该说的话啊，你真坚强，